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

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，让我陪你吃苦，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。 亲吻的手

片天地。

手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。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也不可为，你明白错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我失望的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

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淘汰。